凡夫啊，执自己嘅心智上嘅，但我个心系上嘅，我得闲咪上，我几耐会变呢？佢又执人家个心智上，你嗰个心又上，你嘅心系上，我个心又上，执只嗰个心系上，呢个心啊！这个心啊，见异都视穿啊，靠唔住啊，将无知劫以来生死本痴人人作本来人，我哋呢个心啊，贪嗔痴入去，作业入去，六道轮回入去，受生死个苦入去啊，因此凡夫啊，就执呢个相，佢唔系相。这个心不是常，他人来的个心是常，他就是执以常的常。外道呢也是执这个心的，把这个心啊叫神我，将来做神，受人受人人来供养，受这人来斋祭，做这个大自在天神，老百姓个个啊都来嚟債自我啦，所以外道咧，也是執呢個心，殊不知呢個心啊，無根本嘅，無底嘅，呢個心係妄心咧，你點樣執咧？所以外道咧又係唔聰明，你執呢個心啊，點樣執？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無自覺得，你點樣可以執佢？你點樣可以話佢成？過去過去都滅咗啦，未來未來都未生啦。現在現在剎那剎那都無自，點可以你執呢個心係常？所以外道執呢個心係常，呢個就邪常。凡夫，我呢個心咩？我呢個心。我陪你签字都得，陪你发晒都得，发晒啊！晒几耐喎？到嗰阵时咧，嗰个心咧变起嚟咧，都唔见咗个晒。呢个心系抛唔掂啊！呢个心咧唔系常，佢以为佢系常，所以就凡夫外道啊，执而邪常，一个念头。第二成人呢出了三界了，不入这个妄心离我，贪嗔痴那个心就灭了，我执的心就没二成人没了我执的，他不执不执这个身体离我，所以二成人呢就离了这个生死，不见生不见死，就这个时候他们就来涅槃，冇生死啊！冇生死咪涅槃咯。我哋凡夫咧，肯定见有生死啊！生咯，香港嘅一日生几多？死咯，香港一日死几多？有得俾我嗨噶嘛？迟下都轮到自己噶。咁样咧，所以咧就有生死，有生死呢个无常啊！二成人唔同。他摸了喊嗔痴，摸了我，他不见有生，他又不见有死，这不是涅槃吗？但是他带到来无常，这个法不是无常，他就带到的无常，以常他带无常，共成八道，是不是本来是两道而已，为什么有八道呢？凡有六道多，这个身体呢是不安静的，人人都爱惜的，哪个人说身体不安静呢？个个都说自己的身体好轻的，臭都是轻的，他人来的轻，他说他人来的轻的时候，臭都变得轻，所以呢这个身体不是静，他说他静，一个点头，我哋所受咧是苦，我哋呢个享受，我哋所受凡 所感受的都是苦，感受是逼迫性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苦苦坏苦咸苦嘛，所以三苦八苦无量之苦，有得我哋受。啲人咧个个都有嚟乐，个个话我哋享乐啊，我哋搵嗰啲乐嚟享，就找嗰啲快乐嚟享。快乐嘅其实系五欲啫，五欲无常，无常系苦意嘛，啊佢当佢是乐。即係大意嘅顛倒啊！真啲嘅受是樂，今日有兩個咯，無常皆常嘅就三個咯，萬一個無我就皆我，一切法妙外，言會就則成，言散就則散，哪裡有個我呢？这个茶杯多嘛，这个现成咪咪有呢个盖，呢个盖边有我？呢个现一生呢，佢就烂咗啦，哪一个我？有我就烂咗个我，系咪？我咪拿呢个我啫，一餐翻嚟冇我咩？嗰个茶杯而家我，一阵我送咗边你，但系你就唔系我，你系送咗大过又佢啦，又唔系你啦。所以一切法從現生都無有止，萬法無住。哦，我哋現在啲人個個咧都當佢有我，嗰啲糧田有我，嗰啲屋企有我，嗰啲黃金有我。哦，抽黃金抽中咗嗰陣時又唔講我，總言之冇個我，講自己嘅身體，身體又唔係我。太我就唔死嘅，讲自己个心，既然加到我啦，点解有人嗰个心都会变心？你又话啦，我讲明，我是不食肉，到嗰阵时咧，佢就连肉都食啦，嗰个心就变咗啦。系咪有我咧？意思无我就执我，凡夫就有四个颠倒。不正戒正，不樂就戒樂，無我就戒我，無常就戒常，四個顛倒，所以就明白法，受生死輪輪迴之苦。異成人呢，之所以不成佛者，佢亦有四個道，法係我，佢話冇我，这个无漏法是我，法是我，他有无明嘛，他的无明障了他嘛，他就说法无我，他就戒这个法无我，戒这个身就不正，戒这个受是苦，戒这个心是无常，他就不见了这个法身佛，法身佛就成个我正了。他戒呢個無常、無我、無樂、無住，因此佢就不能成佛。想成佛唔成得，佢有四個道嘛。佢呢個四個道隨咗佢哋成佛。所以就《妙法蓮華經》法化無常咧，開其顯實，二成人四個道就道咗啦。嗰陣時佢就受記足啦。唔係知呢個二成人啊，當我成佛冇我份，二成人佢唔承認自己成佛嘅，佢冇我哋份嘅，我哋點可以成佛？我哋做個羅漢，羅漢係治療漢，佢有四個道，所以凡夫四道，二成人四道，共成八道。哦，咁啊如來想除凡夫四道。令佢了生死，又想除呢個二乘嘅四道，令佢成佛道。故此涅槃經中啊，了義教中咯，講呢個了義經，涅槃了義教中，破披偏見，破咗凡夫四道嘅偏見。而 异性人士多，也是一个偏见。而真相、真乐、真我、真正，而显出呢个大涅槃，边系显出大涅槃呢？凡夫都在生死，异性人都有化成。啊，对呢个化成人讲啊，喂，呢个成啊化噶喎。你快啲嘅起身咧，跟我走啊！嚟我呢個化城，寫化城就當寶所，哦，到咗寶所咧，呢個大涅槃，大涅槃咧，真相、真樂、真我、真正，即係真相、真樂、真我、真正，涅槃咯，冇咗兩種嘅生死，分電生死、變異生死，我出嚟真相。咁啊！涅槃咧，今日個真樂，佢冇咗兩種嘅生死，佢呢個就真真係樂。涅槃咧就真我自在，涅槃係我化身嗰個真我，正到涅槃嚟見化身，化身係真我，真正啊！佢咪到咗呢個大光涅槃咧？冇見識塵沙門靈三百個煩惱，所以你稱為真正。嗱，而顯真相、真樂、真我、真正。而今以言開義啊，而來説法，以義就説言，從義就説言呢？啊，你就以言就開義，以咗呢個文字嘅言。離開經中的義，點樣離開呢？以斷滅都為無常，你當呢個斷滅冇咗咯，咁啊，你當無常。我似啲人話無常咧，咩無常？死咗嘛，死咗。你當呢個斷滅咧，啊，就當佢係無常，啊，斷滅咗咯，冇咯，啊，呢個世界冇呢件物，以斷滅為無常。確定死常，哦，一個人死咗啦，死咗啦，佢就冇生滅啦。呢個就證明常。嗱，確定死就當佢係常，斷滅咧你當佢係無常。兩個都解錯咗，你以言破義嘛，而錯解不知言妙，在後都未義。而坐街不知言妙嗰個境天啊！呢羣係言妙嘅境天啊！言都言用，妙都微妙呢、這個境天，在孝都微言。釋迦牟尼佛講呢羣境啊，在孝個富足。講人呢個境咧，就入呢羣啊，即係在孝嗰個微妙之語。中南千篇有何所益？你依然啊，拜喎，錯解呢個佛經喎，唔好話看一次啊，看一千篇咧，你都有何所益嘅？應該你引言都會意嘛，引子就見結嘛，啊，都何都水用法？報案就不睡覺了嘛，應該咁樣嚟做啊！你唔怕，你有所執啊，所以眾難千篇都有何所益呢？行槍文錄組咁樣講，忽然醒嚟，好似發夢一樣，忽然大悟醒啦，生死大悟醒咗。夢中嗰個人就冇咗啦，變咗醒來嗰個人。醒來嗰個人唔係夢中嘅人啊！夢中嘅人唔知道有床上嗰個人啊！你發夢你知唔知道床上嘅人啊？你哋個個發夢都唔知道床上嘅人啊，瞓覺咧，床上嘅人點樣瞓咧？你就夢中你唔知啊！醒來嗰個人係知道夢中嘅人啊！哦，醒嚟嘅人知道夢中，哦，我剛才夢中喎，食飯。醒嚟嘅人就知道夢中嘅人， 发梦的时候呢，梦中嗰个人啊，佢唔知道床上嘅人啊，哎呀，到底啊左边瞓咧右边瞓佢都唔知啊，即系忽然大悟，生死大悟醒佢，哦，嗰阵时咧，佢咧就摔咗手戒，摔戒问人手都无常心，佛师都有常性啊！因为我哋一个凡夫，我哋手咧个手就执人，执就自己个心就无常咯。啊，心啊生生灭灭嘅，千变万化嘅，组成个心，共种嗰个心。啊，慢成嗰個心，啊，瞓覺嗰個心都唔同，所以就證明無常心咩？啊，執呢個心係咪無常咧？由你執，佢就無常；話由你執自故，咩執咧？心二三暗鬼啊！你個心咩？你一二，鬼啊鬼啊！你就的確。唔係鬼都變咗鬼咯，心二就生出嚟個眼鬼咯嘛。病眼見空化，你隻眼有病咧，你就見到空中有化，空中就冇化啊。但係人哋眼病，你見到空中有化噶嘛。心二就生眼鬼噶嘛，你一執呢個心就變咗無常。呢、这個心係無常咧，係由你執噶嘛。你唔執嗰面咧，佢唔係無常噶嘛。你執佢無常咪無常咯。啊，好似你懷疑呢個人唔好啊，你就當佢唔好噶咯。啊，肯定唔好。誒、啊，你一疑佢唔好就疑啫。佢喐一喐，又咪偷嘢咯。咁樣你話呢個人唔好，呢、这個人咧對你叩頭，你都話佢唔好。你的心是疑起來的嘛，所以你一執那個心不是無常就變成無常，所以我們凡夫為什麼那個心是無常的，但由你執但由你正，所以你說那個心無常，那個心就變成無常，所以人手無常心啊，我哋手實咧話呢個心無常，啊個心就無常，因為你手無常咧，手都起神念，哦個心都係無常，個就邊個地方？我哋自己手嘅咩？啊，如果你唔手咧，嗰個心都唔係無常，嗰個心佢冇話無常噶，係咪？因為你嗰面手佢咧就無常都不無常都變咗無常。人手無常心啊，所以各位啊，要覺悟過嚟啊！啊，你呢個心啊，話嗰個心無常，個心真係無常咁啊！你呢話你話啊，所以人手無常心，呢個凡夫啊，守呢個無常心啊，守咗幾十年，守到死嘢都放唔下，話唔話自己嘅心係無常啊？啊！生滅無常，守實呢個生滅心，哇！嗰、那個心係無常，可能如一隻根無常嘅門落去啦。啊！佛師你有常性，佛嚟救我哋個病嘅，救我哋守呢個無常心嗰個病，唔守佢就冇呢個無常，一守就有呢個無常。你隻眼病見到空中有花啊！眼唔定，空中啊冇花啊嘛！你个心二咪见得眼鬼咧？你个心二冇鬼噶嘛？啊！你个心二咯，肯定有鬼二嚟啫，咁样就生眼鬼。啊！眼鬼系从你个心二嗰时生出嚟噶。你呢个心无常，你加入你手去，所以个心就变咗无常啦。哦、啊，如来就破。我哋眾生守呢個無常心，嗰個大大嗰個毛病，佛師有常性，佛性嘅常喎，哦，佛性嘅常啊，那命我就唔愛呢個無常心啦。嗰、那個無常心就唔愛咯。但你又執得佛性常，寫一 我哋得啲窮，寫得嗰個咯，佢哋又炸咗嗰個，好似啲手，好似啲手攞波一樣。哎呀，你唔好食嗰個線嚟啫，幾大都炸食嘅。哎呀，邊個嫌殘嘅？咁樣啦，寫咗個線嚟嚟執出個嫌殘。所以佛師有常性，破我哋守呢個無常心，不自方便者入親切實力啊！我哋唔知道而來嗰個方便啊！當有常性啊，破我哋個無常執啫嘛，破我哋個無常心啫嘛。好，今日我哋唔知道呢個方便。啊！今日喺度寫咗呢個無常心，又執呢個有常性，執呢個有常性而寫不執無常心，咪紅水個餅。我哋唔知道個方便者，又親慈實溺，親天就落雨，啊！嗰啲水咧又水池就滿啦。喺呢盆景有呢一段故事，但係嗰啲水就滿落，幾個人啊，搭船咧，一睇個池咧，池底有個金環，係黃金個環喎，金環。我哋就執啦嘛，咁啊，佢除咗衣裳，偷實嗰個金環，一味落嚟一執，執俾黑。全部都撿上來是這麼慢的瓦礫啊，撿上來瓦礫的這個撿上來大哥說我來你來大哥又來了，是啊，水底的確有個這麼慢，那麼大哥呢又沒水一拉拉下來拉上來啊，石頭又說這個石礫啊，很明啊，幾個人咧都落嚟護工，後來煙煙就有一個人嚟嘅。啊，你哋做乜嘢啊？咁樣水底有咁慢咯，但我哋未水落去一執咧，啊，拉上嚟就變咗石頭。瓦礫，誒，呢個人就有智慧。哦，係啊，水底有咁慢。啊，拉過個喉望下。誰不知那個池邊那時有個事有個事事呢事有個事啊事啊那個事呢卡了個金環那個金環那個影呢影了落水底咁樣喎，哦，這個有智慧的人得了得了，上個我試一下知道拿了金環啊，拿了來我拿了來，你的微水辛辛苦苦執定下你，我呢又不需要微水，我們一下子就拿了金環，所以不自方便者都有親自實力呢，走到水帶的後一尾摸摸這個金環，摸上來就變成壓力，我今不是功哦，我今日呢不用是功，我知道佛的意啊，佛師有常性啊，破我呢個無常心嗰個執，所以我將幾十年以來守實呢個無常心嗰個執咧，一下子放下，放下咗。哦，一下子放下咗呢個無常嗰個心咧，我又唔執，原來先有常性嘅喎。哦，有常性嘅好，無常心嗰個執就放下。我就持咧佛聲嘅意念前咧，你執咗呢個無常心，固然唔見佛性；但你捨呢個無常心嚟執呢個有常性咧，亦不見佛性。誰不知我捨咗呢個無常心，我唔執呢個有常性，哦，佛性都意念前咧，啊，我今都不是佢，我唔需要用功咧。只有借呢個無常心嗰個執着放下，唔執呢個無常心，執就有嘛，不執就執。我唔執個，哦，呢個無常心咧唔見咗。好似我哋個煩惱啊，執就有啊，唔執就冇啦嘛。好似我哋嘅是非啊，執咪有咯，唔執咪冇咯。 好似我哋嘅冤家，你唔執佢咧，嗰個怨就解；你執佢啊，冇得解，不能救曬，咁你解唔了，耐曬都解唔了。你唔執咪解咗咯，好朋友握握手咪咁算。所以咧，你戴人你個執噶嘛，所以我哋執嘅呢個無常心都唔見唔到佛性。現在我不執呢個無常心，無常心一空，佛性就現前。我今不是空，佛性都現前啦。佛性現前從邊個地方現出嚟啊？係咪從天跌落嚟嘅？唔係。是不是從地湧出來？亦不是從東方來，也不是從東方來，從西方來，亦不是從無所從來，無所從來，這個佛性現前就無所從來。所以既然是無所從來，彼此相受矣啊，不是六祖啊，正那個佛性受給我，我亦無所得，我亦無所得，佛性現前啦，現咗前咧，當佢現前啲時候咧，我亦無所得，冷手啊執一個熱線對，我亦無所得，彼此相受矣，我亦無所得，就無得而得，有得就不得啊嘛，我咧無得得，呢個佛性啊邊個得出嚟？今天呢六祖就證明了，是以今切也，你已經切了了，大切大悟那個切了，以名自切，你的名字應該名為自切，切乃者的義舉，你點人名，是見自眾都難聞，六祖大師見得嗰陣時好多人親近六祖嘅，親近六祖咧唔係一定善眾嘅，有啲係淨土眾，有啲嘅係天台眾，有啲嘅密眾，有啲嘅律眾，咩眾都嚟親近六祖。但呢個智眾就難聞啊，大家嚟互相嚟難聞。你難我，我難你，希望難到對方咧，就打到對方，建立自己嘅衝。淨土眾啲人難問，難問，問呢個律眾，希望打到律眾啦，建立呢個淨土眾咧。禪眾啲人難問啦，難問呢個淨土眾，希望打到呢個淨土眾。問佢答唔出咯，正佢問倒咗路，我咪倒咗佢淨土眾，建立呢個禪眾。咁樣咧就行氣惡心咯，始終互相嚟難問，你想難到我，我又想難到你，你想推冧我嗰個眾，建立自己嘅眾，我又想推冧你嗰個眾，建立自己嘅眾。行起惡心，這個心都不是好的，行起惡心，多集坐下，很多人聚集六祖坐之下，問而未熱啊，六祖亂問呢，就對他說，學到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震除啊，我們都學到啊，學到應該什麼？善念要放下，惡念要放下，善念不要起，惡念又不要起，無念那陣時方可以見到，一切善念一切惡念應當震除，除到無善無惡，那陣時就變成無念，沒善惡的念，冇善惡嘅念啊！嗰陣時就無明可明，就明知自性嘅，個自性就見到啦。自性乜嘢？無欲自性咧。自性唔係善唔係惡，無善惡自性。善惡自性就唔係真實噶喎。 折來，因為惡我懷本，惡來呢個善又滅咗咯。所以善惡之性唔係真實嘅，無善惡之性嘅呢個就實性。善來佢唔懷，惡來佢又唔懷，所以無善惡之性嘅呢個就實性。啊，實性啊！無一切性啊，從呢個實性上嚟建立一切嘅教外啊，從呢個實性清淨建立呢個淨土中嘅教外，係咪啊？實性咧無非建立律中嘅教外，實性咧即加即空即中建立呢個天台中嘅教外。實性啊，含萬法，咪建立呢個禪宗嘅教門咯。你見到呢個實性咧，就能夠建立誒禪宗、律宗、密宗、誒淨土宗、天台宗、延壽宗，一切教門都能夠建立，以實性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啦，你哋各人啊，言下你就有見嗰個自性啊，可以講個個言下咧，善念惡念識別咗咯，個個都見實性，哦，個個都見實性，然後咧就從實性建立淨土中、禪中、密中、律中。乜中啊？從嗰時建立起嚟，知人聞識總界作乃請示為師，個個聞多六祖咁樣講嘅，個個都見性，見咗性之後啦，我哋以見性為師，冇得賺啊！你見性啊，我歡喜念佛，我還有正通啊！我見咗性之後咯，我歡喜持律啊！我都係做個律師啊，做個戒和尚。啊！我見咗聖之後咯，我咪我歡喜嗰邊咧參禪，哦，你哋都有參禪。我見咗聖之後咯，我歡喜做個法事，啊，我又講經説法。我見咗聖之後咧，我想共眾生結得緣，三餐六餐賣茶，咁咪得咯嘛，係咪啊？所以總戒作乃請示為師。啊！以見性為師，啊，個個都以六祖為師啦。護法品大教，佛法咧，扶足各行長者背視到嚟外門，背視到外門，扶足比丘尼到嚟內門。比丘尼出太二宗嚟內護佛法啊！國王長者咧就外護嚟護佛法，所以現在咧六祖就將呢個佛法扶足啊嘛，嗱、啊、呢、這個就護法品啊，神龍延年，神龍啊武則天咧。武則天就做女王，我哋做國只有一個女王就武則天，除咗武則天以外咧，未曾有一個女王。人家女和氏，女和氏福氣嗰個妹啫嘛，佢保天啊，根本佢冇做國王啊，福氣氏就做國王，福氣嗰個妹啊，就女和氏冇做國王，啊，除咗武則天以外，哪裡還有女王？武則天做女王是釋迦牟尼佛受記的嘛，受記他將來到東方整飯國是做女王的，所以武則天呢果然間做了女王，還改了個國土為州，做了二十幾年三十年女王嘛，所以神龍年、啊、神龍年呢延年一大一年，相延一，相延一正十五就相延啦。啊，五月十五就中延啦，九月十五咧就下延啦， 我哋在教人考究嗰個三年咧，三年單啊，乜咩咧？神龍二年，上年日，側田種莊招民，冇側田做得女王啦。但係佢唔會將呢個項朝現象同埋民族，佢自己當權。但是他的兒子呢說他做國王中中的、他又擁護他的兒子，但是兒子就沒什麼權、他自己垂念向政，他自己做國王側田中中的趙民朕請按受兒師公眾的供養、這個沒有側田嘛，朕將女王自稱的，國王自稱的朕，我請這個未案博士、神秀博士，我兩個都是博士，沒有七件拜到來試嘛、未案神秀，我兩位都五祖的大子，五祖以下出這個未案的神秀，公眾公養、兩個都是博士咯，就公眾咧受女王供養，萬計之下外救一城，呢、這個幾字到幾字？國王的人理萬計喎，天下事都由佢打理，的確係一日都係理萬計嘛。國王理萬計咧，天下事咯，理完啦。嗰陣時就有啲閒暇，外交一時，佢都的確係唔會好過。萬幾之下就愛咧嚟研究呢個一佛城，佢研究一佛城，一佛城妙法蓮花經啊，何以稱為一佛城咧？唯此一事實，而則其真。除了一佛城以外，其通通是方便的。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城法，唯此一事實，而則其真。除了一佛城以外，聖文言國菩薩三成方便。我們人天成更加是方便的。我們做人就暫時做的，不是永遠做的。上天都是暫時上的，不是永遠上天的，你們想清楚，不要說我相信上天天福輕就會跌下來的、今天做羅漢有回銷向大的，不是永遠做的、做辟支佛呢，辟支佛呢亦是回銷向大，不是永遠做的。菩薩呢，菩薩公義過安叫做成佛，那時候就不叫菩薩了，所以唯有一佛成是真實的，所以外交就一成。二師崔陽文，我問你說未按博士神秀大師兩個呢，就記得武則天來請教這個一佛成，兩個是退人，退前人人給誰呢？南方有南禅師，你唐朝這個國家嶺南的地方有個南禅師，即是南禅師密授隱大師以法，他秘密而授，半夜三更而授，沒有一個人知道的三更得法，無人得智的，就密授這個隱大師這個耳覺達摩的耳見性的法，五祖就授了給你難，叫做密授半夜授就密授全佛甚恩。後面呢，五祖將而來的甚恩不是前比神秀，是前比六祖前佛的甚恩，佛的甚恩前都比六祖，五祖前都比六祖，可請秘密呢， 你研究一佛成啊，你应该清六祖圆文，我清悲文。咁显内事就先打。今日咧呢、这个女王啊，差遣内事即系内官，皇宫入边嗰个官叫内事，圣旨就明简。辞照都迎请啊，辞即系快人啊，驾快马就驾鞭呢个名词，照即系国王嗰、那个命啊，迎请啊，迎请六祖啊，上京，现是前念速步上京啊，现啊六祖大师你慈悲啦，问念啊，速得快快啲嚟赴啊！赴呢個上京，啊，赴呢個京報啊！師上表都辭職，六祖會唔會啊？唔會，叫人家左陣表上表嚟辭，話自己又攞又病喎，嗱辭職。現中臨碌，六祖話：咁我年紀老啦。我現呢命中呢都係在散林散碌，散碌即係散腳啊！現中散林散碌，涉坦業經成禪德大文，欲得會道必須坐禪集定。呢、這個時間呢就講下對六祖講嘅。啊！呢、这個京城啊，所有禪德都是今日講，欲得會呢個無上道啊，必須坐禪啊！坐禪即係打坐啦，打坐嚟參禪啊！一定有打坐嚟參禪，集定集呢個四空定啊，集呢個四空定。空無邊處定，色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非相定，必定咧打坐嚟坐禪，係咪啊？受觀嚟集定，若不忍禪定而得解脱者，未至有也。若果不忍呢個坐禪集定而得會道解脱者咧，會道就解脱咯。我哋想解決呢個生死啊，一定有明道啊！你得到你就解決生死，唔得到啊，莫得解決。生死又跟上我哋，生死又無了期嘅，冇辦法解決。你未曾得到嘛？你得到呢個生死，佢就解決噶嘛？啊！若不忍呢個禪定而得到解決生死者，都未至有人。未審是所先法而可，我未審啊！六祖大師，你先法同唔同意佢哋咧？以佢哋想唔想同咧？師爺道由心，起在坐也。六祖話：呢、這個道啊，帶由我哋一念不覺就埋咗呢個道。呢、這個道啊！凡係一念覺啊，唔犯嗰個道，道係啊，係嗰個心嚟埋咗呢個道。我哋人人都有心咧，一埋咗呢個道嗰陣，貪嗔痴愛，千曲疾忌，煩惱就起咯。埋係由呢個心埋，咩埋就靠呢個心去悟。失解靈，還是害靈人？我哋人人都有道，我都埋咗。邊個埋？心埋啊！邊個心？你嗰個心啊？咩心？貪嗔痴嗰個心。由呢個貪嗔痴嗰個心咧，就埋咗呢個道啊！有邊個悟啊？還係你悟啊？叫邊個悟啊？叫呢個貪嗔痴嗰個心熄滅咗咯。嗰、那個道就現前啊，所以咧賣都由心賣，就由呢個心悟，由你呢個心咧悟翻嗰個道， 都有心悟咧？嗱，我哋瞓覺發夢，發夢係邊個發？你發咯。悟的時候咪有你悟，啱嘛？啱嘛？你自己又發夢喎、啊，醒的時候咪你自己醒啊！啊，發夢也是嗰、那個，醒來也是嗰、那個。即係道由心悟，起在坐也，唔犯坐啊，唔犯坐埋咗嗰個道啊，係你呢個心咪埋咗呢個道，你個心咩啊可以唔犯嗰個道嘛？誒，嗰個心又點樣唔犯嗰個道咧？心開咪悟道咯，你嗰個心咪拜起嚟就悟道嘛？啊，你呢個心咪一念心開啊，呢個道就現出嚟。你一念心大，哦，呢個道咧，就殺咗咯。所以心開呢個道就悟啊，起在坐也。經已一念而來，一坐一卧是行邪道。誒、嗯，咁恐怕冇正規啊，讀咗嚟就正規啊。金剛經文。一有人言二來一來一去一再一惡是人不解我所持字何以故而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而來咪有波段文咧係咪經就知金剛經若果有人話二來啊一再一惡是行邪途啊坐坐啲咪佛啦。坐啊，坐係佛啦。我哋成日談論教坐幾十年啦，咁佢係唔係佛咧？啊，我有啲咩佛啦？啊，我咯，誒死啲時候就長過，咁樣係佛啦。所以咧，若果有人話二來是坐，二來是我咧，呢、這個就行邪道，永遠唔認識如來，所以是人不達我所是。何以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自來清淨時何以故呢內要無內聲冇個內趣從邊個地方來呢從東南西北來啊非也從內而來啊非也從外而來啊非也所以來根本無來趣嘛！啊，我又問各位啦，你念佛從邊個地方來？哎呀，有啲係從鼻哥窿，有啲係從心窿。